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2501-5588转销售部。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溪流向西走，我面向出海口，丢瓶许愿给朋友。故乡风吹微凉，高眉湿地望夕阳，看白海吞破浪，我们互相在取暖。我走过好多地方，如今的我只想上竹香，大家马祖绕境平安。走过好多地方，我又回到了家乡。最近降落在清泉岗，我看到远远的雪山。山樱花从不管轻轻飘下，你知道吗？牵挂我成长的这花开是浪漫与爱的对方，我们骑在后风铁马刀，爱在萌芽。光天摇花几小时，珍珠奶茶几株，源自台中有故事。草欧的欧阿冰，球探冰凉早出名，鸡脚都吃上瘾，名产还有太阳饼。我来到台湾大道，散发自信微笑，山樱花从不管轻轻飘下，你知道吗？牵挂我成长的家，还有爸妈。满山遍野的山樱花，脑海里记下，有秋风鼓在泡里陪 唱。 山樱花从古板轻轻飘下，你知道吗？牵挂我成长的家，还有爸妈。满山遍野的山樱花，脑海里记下，热秋风骨再泡一杯温热的茶。广场舞蹈，我跟回忆亲切的说话。 嗨唱不停。 孙燕姿，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要是听到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我立刻就能够在脑海当中浮现出她个人第一张专辑封面上的造型，那个时候她的模样，酒红色的短发，健康而且活泼，难怪2000年她的处女大碟在亚洲地区一经发表的时候就红到发紫的状态。而且我也相信到现在依然会有人很细心地保留着当时孙燕姿的这张个人的处女大碟，这盘很棒的卡带。而刚刚听到的浓眉毛就来自于2000年这张专辑。 前面那首歌听到是黄品源的山樱花，虽然听上去呢是像在介绍台湾的美景，但我想很多人出发的时候还是会考量或者说提前去考察一番的是当地的美食。下午的3:1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五的直播。你好，我是戴毅。可能是因为过年的缘故吧，有那么3-4周快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特别认真的在周五看他和他的竞演对手在歌手舞台上演唱了。有请汪峰怒放的生命。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拯救挣脱一切的力量。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伤。 我相信很多听友应该会觉得这是算是哈比较能够代表汪峰的演唱个性的一首作品了，怒放的生命。而且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认可这样的一句话，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瞬间仿佛得到了怒放。 过周末的时候才最开心。下午的三点钟和你一起唱，邀请你此刻带上轻松起来的状态来听听歌，迎接周末。 山望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一阵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错，白日梦。睡着了翻不动，想你妈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挫折，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守候。山过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一阵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做白日梦。视线不来，卡拉的烦忧。人生的路口，停留还是走，多感情不放手。是速度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我知道走多少数不清的春秋，总会有很多个你在身后。 旅行团永远都会在，而这个声音就在此刻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Sing with me。 如果恰好在广播当中听到了你很喜欢的乐团或者歌手的话，那我想你肯定会很愿意，或者说不自觉的就跟随他一起开唱了起来。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猫 CC 说，几乎每天都可以在九七四里面听到孙燕姿的歌哦。 看来我们大多数 DJ 都很喜欢燕姿，或者说在我们的青春成长的历程当中，她陪伴了我们很长的时间。我还喜欢你补充那句话说，和你一起唱工作日最后的狂欢，谢谢。工作日马上就要结束了，而周末的狂欢时间即将开始，那我当然也要把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刚才这首 Color My Face 的 Cry Baby 带给猫 CC， 还有此刻正在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诸位听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当然我也希望可以在互动的平台当中，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到你在这个周末的一些留言，有什么想要说的可以告诉给我。有请 Andy 刘德华。 习惯不知不觉走到你门外，沿着月光的小径，夜深更自在，唱一首肉麻情歌，不谈有多爱，太露骨的话术我说不出来，你说想走遍世界一步都没有，有空我一定陪你，算不算承诺？请别再问我有点老了做什么，陪陪你数周围

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五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景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晴转多云，预计最高气温10度，午后有二三级见四级偏南风，空气比较干燥，请注意做好防火工作，并且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咖啡迷的风格器物学近日出版，随着手冲咖啡逐渐走进大众生活，咖啡器具也随之多样化，人们开始把咖啡器具视为一种个人与生活方式的展现。咖啡迷的风格器物学一书收录了多个咖啡品牌，解说烘焙、磨豆、绿滴萃取、浸泡萃取、压力萃取等不同制作阶段的器物选用指南。除了认识咖啡的萃取方式，选择不同的器具，找到自己喜欢的风味，也是品咖啡的趣味所在。美国亚马逊三榜畅销书《木屋之色》日前正式引进发行中文版。年轻的美国创业家扎克·克莱伊于2009年在纽约市远郊盖了几间木屋，结伴而居，其网站《木屋之色》也应运而生。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了超过1.2万幅小屋的照片和造屋故事。其中的200幅精美照片和10个动人故事构成了这本《木屋之色》。这本摄影书不仅展示自然的大美、木屋的精巧，更呈现了人对生命和生活方式的思考。小说《娱乐场》由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林肖恩自身的公关与广告界真实经历赋予了小说扎实的职场和行业类型基础。他在洛杉矶从设计、生产到推广自创轻奢品牌，也为小说的时尚气氛提供了可靠素材。整个故事节奏感把握得很好，阅读时仿佛身临其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了演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What did you say？My ears of the day. The hour hand has spun, but before the night is done, I just have to hear those sweet words spoken like a melody. All your love is a love.Did you have a hard time sleeping? 'Cause the heavy moon was keeping me awake, and all I know is I'm just glad to see you. 半点资讯当中，我同事左小美提到了咖啡，虽然说那个时候正好在出神，没有听太清楚她到底说的是关于咖啡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想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此刻收听节目的听友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对咖啡还是很挚爱的，或者说可以说是咖啡的拥趸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一下，有的时候你周围的一些新饭馆或者新饭店，可能开了一些时间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坚持不下去了，关张了，但大多数的不管是新开的或者说已经存在了很久的咖啡店咖啡馆都还挺生意兴隆的。如果你常去的话，会在咖啡店里面听到他的声音。刚才为我们带来这首 Those Sweet Words 的就是 Norah Jones。 在我们 DJ 当中其实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你会发现有的歌手他的声音真的是一冬一夏，就是冬天听也很适合，夏天听也很清凉，冬暖夏凉的感觉。我个人觉得 Norah Jones 她的 jazz 曲风和她的一些作品就是这样冬暖夏凉的类型，在冬日暖人下可以有她，然后在炎炎夏日的午后你也可以听到她，当然可能在夏天听到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会让你在她的音乐当中有一种昏昏欲睡的可能性吧。当然更多数的人还是会觉得说听他的歌的时候手边一定要捧起一杯咖啡或者拿铁 cappuccino 之类的哈，这样好像更加搭配一些。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除了爱你，不为什么都愿意翻开日记，真的想放弃，你始终没有爱过，你在敷衍我，一次一次忽略我的感受，我真的感到力不从心。